OK，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检视这份文件。今天我们来到这份文件十二声明的最后两个声明，也求你给我们一些时间，叫我们让大家可以有一些讨论，可以有一些彼此的学习，也有一些复习。求你也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也叫今天准时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就得着更多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看十二项声明的最后两项声明。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进度有的时候把这些声明拆开来看，有的时候不免就失去了整个的宏观，就是你看到一个一个声明，一棵一棵树，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忘记为什么这棵树在这个森林里面，你忘了这个整个森林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质疑为什么这个声明会出现在这份文件里面，譬如说为什么友谊在这里出现，他们在处理的到底是什么，或者前几次的为什么不可犯罪性，那个一定是指基督的不可犯罪性会在这份文件特别要用一个声明来重申什么是不可犯罪性等等。所以这份教材是本周已经提早提供给会员，所以我希望你们有一些问题，不只是关于这两个最后的声明的问题，之前的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或复习。好，我们先看第十一个声明，关于友谊。有谁可以帮我们念第一段？ 好，我念。第一段就是从这里到这边嘛。 对。 我们承认当代教会文化对友谊的理解还有欠成熟，并且往往不够尊重单身的身份。教会必须努力使所有肢体，包括面对同性吸引挣扎的幸福，为基督徒宝贵身体宝贵的肢体，并在上帝的家之祝福下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同样的，我们肯定面对同样挣扎的基督徒在团契中彼此督责、劝勉和鼓励的价值。然而，我们不支持建立。 OK， 对不起，第一段就先念这里。OK， 好，为什么在这里有友谊出现？为什么这份文件要处理教会中面对什么是性向、性别、同性恋议题的这份文件会有友谊？你们觉得？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用词也有一点奇怪。我们承认当代教会文化对友谊的理解还有欠成熟，而且往往不够尊重单身的身份。其实我也有点好奇，这个特别是在处理什么问题，就是这个 PCA 教派他们的教会在美国几年前的处境之下面对了什么议题，让他们必须要如此的处理友谊的问题。我猜这个跟下一段讲的有关系。我猜在 PCA 这种通常保守的教会里面，如果你要在某些程度推翻教会传统、圣经传统对同性恋的教导，你不会直接说我们要承认同性恋婚姻，但会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同性恋之间的关系合理化，或者公开化，或者在教会可以被接纳。这种方式就是以友谊、同性友谊的方式，他不会说是同性婚姻，但是 friendship 友谊。 OK， 所以这份声明他说，我们承认教会的文化对友谊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可以更加成熟的。OK， 而且往往不够尊重单身的身份。这个可能跟美国教会，其实台湾教会，这是在我回到主面前之前，在2000年代初那几年，特别有那种有一些关于单身的教导，或者就是关于结婚、关于约会的教导，好像基督徒不应该，根本就不应该有约会可言，因为男女之间关系唯一的目的就是结婚。如果你不是要结婚，那你男女之间就不应该有关系，所以就你何必要约会？你懂我的意思吗？有一种类似这样子的教导，有一本书也翻译成中文，我忘记那中文的名字是什么。作者名字是，如果我记得没错，是 Josh Harris。 后来这个人他几年前他出了那本书以后很有影响力，就是很有影响，在教会，尤其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里面造成很多影响力，就是要保持纯洁，然后男女之间甚至是不能约会等等。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不是说保持纯洁是错误的，可是那其中的教导还蛮错误的，而且有点把这男女的关系有点偶像化。这个人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牧师，可是几年前他说他不再信基督教，被盗 apostate OK anyway。 所以也许这第一句话跟在是在这个的背景之下说出来的 OK。 第二句话我觉得我们值得注意，教会必须努力使所有的肢体，包括面对同性挣扎的信徒，同性吸引挣扎的信徒，都为基督身体宝贵的肢体。你注意这些文件，这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尤其台湾的基督徒要学习要做的，就是当你读一份文件，当你吸收一个资料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的资料大部分从网上吸收，你应该对那个资料你可以参考，但是应该打上极大的问号，因为你没有像这种正式的文件，你可以很仔细的读它的什么用词。这句话就是一个例子，教会必须是所有的肢体。肢体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员。这个教会的成员包括面对同性吸引挣扎的什么信徒 ，right？ 上次应该是上几个声明就讲到身份和那个言语那个的重要性。他不是说是应该努力的是所有的肢体，包括同性恋基督徒 ？No， 他说对面对同性吸引挣扎的信徒。也就是说，这承认完全不否认，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且我们可以说你是信徒，你是肢体，但是你的身份是信徒，你的身份是肢体，不是同性恋或同志基督徒，但是你面对这样子的挣扎，为基督身体宝贵的肢体 OK。 这也是提醒我们不应该把特别某一个罪，特别是在这里我们的主题是同性恋的罪，把它特别的污名化，或者好似这个罪是所有罪之中最严重最万恶不赦的 OK。 他说这句话可能也是认知教会可能在这上面会有所犯错。我会想到特别的就是不处理其他在性上面会犯的罪，但是特别把同性恋的罪 single 出来，把它特别提出来说这个罪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处理这个罪的形式通常没有完全符合圣经处理所有罪的样式，而往往是充满了情绪和仇恨等等 OK。 好，我就继续看下去，然后没有问题就请你们提出来。 并且在上帝的加之祝福下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并且在上帝的加的祝福之下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 会有什么想法，就是为什么这句话是这样子的用词在这里出现。OK， 有意义的关系，这是一个，这就叫做我说过，就是当你在参考资料的时候，如果你受过训练的话，你会比较合宜有效率的吸收这些资料或分辨这些资料。其中一个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他们会训练你的，尤其是文科学校，叫做 close reading。就是你非常仔细的读，你认真的看待一个文件，就像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你在研经的时候，你认真的读，仔细的看这个字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的意义又是什么。这边就是在上帝之家的祝福之下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所以他的预设是，就算你是面对同性恋吸引挣扎，你正在面对这个 homosexual attraction 挣扎的肢体，如果他真的是基督徒的话，他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你必须肢体之间要有意义的关系，不管你如何定义这有意义，就是有真实的连结和团契。而且是什么？前面这个在上帝之家，在教会的祝福之下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这边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同性恋议题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提醒，也是 Rosaria Butterfield 这位作者他那本回心易转关于你同性恋，我真的建议大家都读那本书，因为它已经翻译成中文了。Okay. 他在那本书还有其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当教会面对同性恋议题的时候，或者在面对同性恋与同性恋挣扎的基督徒的时候，或者你在传福音给同性恋的朋友们的时候，时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好似我就是传福音给你，你就是要停止你的犯罪然后信耶稣，但是往往忽略了你正在做的，尤其是在同性恋这个罪的架构之下，你不只是传福音给他，如果你真的要他悔改信耶稣，你是其实把他从他的一个生活形态，他的整个的生活架构，他的整个的家族，他的 family 之中，你要他脱离那个家族，但是你很难叫他脱离那个家族，然后不提供给他另外一个可以让他生活的地方。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教会没有发挥这样的应该有的功能，上帝之家的功能，那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你听懂？就是一味的定罪，把它变得好像恶魔是比其他更严重、更糟糕的罪，然后说你要悔改，你确实要悔改。但是你要知道，像在这种罪的处境之下，你是不止他不只是悔改，悔改就代表他要对他原来的生活形态，对他原来的家族、家人，甚至是说 no， 这个关系不再存在。OK，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来替代这地位，你等于你没有做到你该做的，教会没有做到你该做的。福音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功效，福音其实不外乎就是将原来不属于基督的人纳入基督的身体之内、你不可能，我们在心腹时常强调，你不可能只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在这个议题之上，特别值得我们值得我们思考。接下来同样的，我们肯定面对 同样挣扎的基督徒在团契之中彼此的督责、劝勉和鼓励的价值。OK， 这里是说，我们不是说同性恋或者面对同性恋挣扎的基督徒不能有一对一的关系，你就把它隔离。我们甚至会说，你如果面对同样的罪，你在面对同样的挣扎，你在团契之中是可以有这样有意义的关系，就是彼此督责、劝勉和鼓励。OK， 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点，就是同性恋这样子的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他个人犯罪的问题而已。Okay. 特别对华人基督徒或台湾的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的观察，同性恋这样的罪，不管在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里面，时常会变成一种家丑，尤其是父母和儿女之间，让父母丢脸的事，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讲出去的，恐怕讲出去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变成一种家庭内部的革命挣扎等等等等等等，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其实就像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委身在一个教会，你不只是属于你自己的家庭，你是属于上帝的家庭，你的生命是不只是在你自己家里面发生的，你的整个的架构是在是与弟兄姐妹有意义的连结之下活，你活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罪，你不可能，如果你是基督徒，只闭门造车，自己在你的家里关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让教会的长老知道，不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好像你以为你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 OK， 这个跟父母，我是在讲父母和儿女之间，因为这是最常出现的状况。父母自己如何看教会，父母自己如何看他和教会其他人的连结，是否看重，是否真实的有意义的与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团契，就有关系了。如果父母他们自己没有有意义的连结和团契，也不受教会的牧长的牧养，也不相信，也不信任教会的教导，那么也没有那种彼此督责、乐意互相劝诫的关系。那么如果儿女面对这样的挣扎，那他基督父母也不应该奇怪儿女会从其他的地方，不是在教会里面寻求出路，寻求归属。到最后你可能会只好说服自己就像很多人会对基督父母说，你就是要接受啦，你可能现在一时无法接受，但这就是你就是要接受你的儿女他就是这样子啊等等。所以要处理这个罪，其实处理所有的罪，你必须要在教会的架构之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主的心意，他赐给教会官员、牧师、长老，他们是要，圣经的用词是监督overseer， 主所托付给他们的羊。 OK， 我知道在这里你会面对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间唐杰没有来，也许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教会不会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承认，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花时间看这份文件，就是我们认知在台湾的教会真的没有真正面对这个问题，有面对这个问题都是那种伪基督论的那种，当耶稣遇到同志那本书那个的那个论述，非常糟糕的论述。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父母会觉得很无助，教会没有办法正面处理，要不然就是避开不处理，只要你们来教会就好，你们习惯就好，这个我们不会处理。我们之前有提到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教会平常就不谈罪，也不愿意处理罪，也没有所谓的惩戒或督责或鼓励等等，因为根本就没有罪可言， 教会太圣洁了，没有人犯罪，所以就平常就不讨论罪，也不要求人认罪悔改，也人也得不着认罪悔改而得赦免的确据，都没有，这些在教会里面没有。所以 你如果平常不讨论罪，你也很难说我们要来处理这一个罪，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OK，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基督徒父母或基督徒家庭可能会遇到问题，因为教会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但是如果你的教会愿意处理，不是说他可以处理得很好，而你觉得说啊，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就自己祷告，我们就自己处理。我虽然没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按照我觉得按照圣经教导，不可能真正的处理。让教会知道这个，当然你要，这中间有很多很细腻或很敏感的细节，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这是家丑不可外扬，那也许不会外扬，但你也不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儿女，或你面对这样子的挣扎的在家里的基督徒的家人。 OK， so 最后一段，我们肯定面对他。 OK， 好，所以我们看，我们念一下第二段好了，因为最后一句话，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二段是有关系。 OK， 有谁帮我们念？然而我们不支持这个。 然而我们不支持建立排他性类似婚姻契约的友谊，也不支持同性的浪漫行为，我们也不认定同性恋身份必有某种情操和兴趣之预设。我们不认为同性吸引本身就是一种恩赐，也不认为这种与罪的挣扎或任何的与罪的挣扎应该在教会中得到颂扬。 OK， 所以每个声明都有一个我们声明什么，然后接下来不是说然而有另外一个，可是然而什么，我们知道这样声明会带来一些，会引发一些问题，我们试着在第二段处理这个问题。那第二段和第二段每一个声明的两段都其实都互相解释，所以 你要一起读。我们刚才第一段读可能会有一些问号，为什么这些字眼这些用词在这里出现，第二段多多少少有一些解释，解释就是为什么处理友谊。因为有些人在 PCA 教会里面，他们会提出来说，是的，我们也不支持同性恋婚姻，但是我们支持有一种彼此互相委身，而且是 monogamous， 而且是只有一对一的互相委身，但是没有性行为。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什么是罪，什么是试探等等，特别讲说不只是有行为，发出行为，外在行为才算罪，有那个欲望，那个就是罪。那他们会说他们不承认这个，就可以推到下一个，就是说我们有这种互相的吸引，我们有这样子的欲望，我们也，但是我们不要求说要有同性恋之间的婚姻，我们也不会发生性关系，但是我们有一种一对一彼此委身的友谊，这个在教会里面要被赞许被承认等等，受到支持 support。 但这边在讲说 no， 我们不支持这种排他性的，只有两个人的一对一的，就像婚姻一样。 OK， 类似婚姻契约式的，就是我们 有一个约，但是不是婚姻的那种友谊。我们也不支持同性恋的这种浪漫的行为，浪漫行为在这里可能是讲说浪漫，我们可以去约会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等等。 我在此我们可以停下来想，讲这样子的说可能有这样子的关系或者友谊的人，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我们会说什么错误？如果是你要讲，这个跟之前谈到罪、谈到原罪、谈到什么是试探有关系。 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逃离 ，right？ 在这种，他们承认我们有彼此互相吸引的关系，我们也承认这种吸引可能会导致，按照他们说，犯罪就是发生实际上的性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关系，可是不犯罪，而且还是，就基本上是小看、轻看了罪。轻看了原罪，轻看了罪在对你整个人的影响。OK， 至少实际上是如此，但是他们似乎有些人是说可以这样子。我们也不认同同性恋身份必然有某种情操和兴趣之预设。这个翻译的我知道，也许可以翻译的好。这句话基本就是我们不预设，如果你有同性恋的吸引，你面对这样的挣扎，甚至是你天生的就有的。这不表示你一定就男性来说，我们可能会说比较娘娘腔，或者有些人会说比较有创造力。音乐家很多同性恋等等这些，也许是，也许不是，可是 no， 那没有一定必要就是如此。OK， 或者你一定比其他人更敏感，等等。OK， no， 不一定。我们也不认为同性恋吸引本身就是一种恩赐。这个你听到这很奇怪，可是你看得到 PC 他们当时要处理的，因为有人 revoice 那群人就提出来说，我们应该视为 homosexual attraction 同性恋吸引本身就是上帝赐予人的，这是值得颂赞的。他们的神学真的很奇怪，很混乱，没有办法一致。如果你要真的忠实圣经，你必须要扭曲圣经才能提出这样说法，但是就是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同性恋的吸引是一种 gift， 是值得 celebrate， 值得颂赞。No， 他这边说 No， 不是。而且我们也不认为与罪的挣扎，不管是这个罪还是任何其他罪挣扎，本身就是值得在教会中得到颂赞。这个也许有点抽象，但是我举例子，你们可能都听过，有很多牧师犯罪， right？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牧师犯罪，这在美国会比较发生，在台湾牧师犯罪，你通常不知道他犯罪，然后他就搓汤圆搓掉，然后他一两个月之后或一两年之后，他再自己建立其他的教会，没有人会讲出来。那美国犯牧师还是会犯罪， right？ 但是你看到那个公开的他承认他犯罪的几率比较大。你会看到尤其是受欢迎的牧师，他会在讲台上说，哦 yes， 我承认我软弱什么，然后下面人拍手，哇好勇敢，然后三个月之后就恢复他的职分或怎么样。你听懂我意思吗？ No， 这边讲说 No， 你会与罪挣扎，我们会与罪挣扎，你也需要支持，你也需要得到鼓励，但是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值得颂赞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是针对在美国教会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其实 PCA 教会自己也有这种事，而且最近就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我很好奇，我们同工会前几天有提到。 那如果这里是这样的一个同性吸引的这样的关系，那跟我们旧约那时候大卫跟约拿丹那关系有什么区别？ 大卫和约拿丹就是友谊。可是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听过或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大卫和约拿丹是同性恋之间关系。Why？ 你从圣经本身你完全看不出来。可是如果你要加上同性恋的那个带上那个色彩的眼，然后再去看圣经的，然后你就会说哦，他们是同性恋。就算他们有彼此的亲嘴或有彼此的立约或什么，那为什么你要理解那是现在人理解的同性恋之间关系？你完全不需要，而且根本就没有一点 warrant。 所以这就是要小心，因为你会提出这个表示你已经吸收了这些资讯，而且我会说泛滥的资讯，说哦，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关系你看是同性恋，而且不止如此，基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 那为在他怀中所爱的门徒，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为什么他们在这边特别强调有基督的 impeccability 不可犯罪性，尤其我们上次的讨论没有提到的，基督的不可犯罪性会在这份文件中出现，是因为有人提出来基督他也面对这样子的挣扎，他也面对同性恋性，他也有这样子的欲望，只是他没有什么实际的与人交合。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他们能够成立这样，基督和你看用圣经的用词，他和那所爱的门徒之间，这根本就是同性恋之间的彼此委身的关系吗？但是只是他没有发生性关系，那他们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读圣经是多么的可怕。如果你没有过滤这些资讯的话，我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还真的以为大卫和约拿丹之间是同性恋关系。这个是太时常听到了。像吴大哥这样解释， 我是从来没有从圣经当中会认为他们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觉得是他们的友谊是超乎一般朋友之间的一个友谊，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是同性。 对，对啊，因为圣经当然不会是这样，但是不管有许多人会说大卫和约拿丹，就是很多同性恋的。所谓的基督徒会这样子讲，但是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他们所讲的一对一之间只有我们两个才有的这种关系、right. 彼此委身什么的、right. 说同性恋吸引不是恩赐，也不是值得颂赞的身份。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同性恋是天生的，天生倾向就是败落的人会有的倾向，会有的吸引，会有的欲望，好了，我们都可以承认这是天生的。 so 这并不表示它不是罪，就像我可以感谢上帝赐给我智慧，但是我不感谢上帝赐给我易怒的天性，这是用一个例子，不是说我有智慧或怎么样，但是我不会以智慧或者易怒来定我的身份，听懂我的意思吗？ Okay.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友谊这一段，那我们就看最后一个声明好、声明第十二个声明，谁帮我们念声明的第一段？ 我们确认信徒一生都是悔改的生命，如果我们曾经错待那些与同性吸引或与其他罪恶欲望挣扎的人，我们自己要悔改。如果我们培养罪恶的思想、欲望、言语或行为，或与其和平共存，我们就应悔改。如果我们把错置的羞耻加强于人，或没有正当处理上帝给予我们必要的羞耻，我们就需要悔改。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们确信信徒一生都是悔改的生命，我们得救的人是罪人，但是却是一生悔改罪人。 Martin Luther 很有名的一个概念，我们应该都可以认同，要不然我们就基督徒需不需要悔改，还是基督悔改以至于得生就不需要悔改？当然需要悔改。我们信仰告白说悔改是什么？悔改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性的恩典， right？如果你有一颗悔改的心，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犹太人认知，哦，上帝也赐给哥利流那些外邦人什么悔改以至于 得生命，你可以后面加上得心。 OK， 所以悔改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也是我们一生都要使用的。你可以说这是得生命的恩典媒介，不悔改就没有得生命。So 他这边承认，如果我们曾经错待那些面对同性吸引或任何其他罪的欲望挣扎的人，我们自己要悔改，承认教会 会这样子。 OK， 刚刚有提到，我不知道，也许各位在其他的教会或看过，尤其是台湾前几年那个反同的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会认为有很多教会和基督徒的作为不只是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处，而且我觉得那个他们自己也犯罪。 OK， 我们自己要悔改。如果我们自己培养任何罪恶的思想、欲望、言语和行为，而且我们觉得 OK 啊，那没关系啊，与其和平共存，不管是看 A 片，不管是我与异性的同事打情骂俏，虽然跟他没有，可是我们都知道彼此， 我容许这样的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婚姻之外的这样的关系等等，不管是什么或者其他任何形态的罪，我们自己要悔改。悔改不只是懊悔，也是要改， right？ 你不见得一次就能改到位，但是你必须改，你必须要认知，而且上帝借着羞辱、羞耻感叫我们悔改。所以这边 有强调悔改是关于跟 shame 有关系。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文化是避免，就是任何的教导只要就是要帮助你脱离羞耻，这不竟然符合基督教的教导。这边这句话，这边是如果我们把错字的羞耻加强于人，也没有正当处理上帝赐给我们必要的羞耻，我们要悔改。言下之意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说 shame 在对圣徒来说是，你可以说是 sanctified 成圣的羞耻。那不是所有的羞耻定义本身本质就一定是坏的，上帝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好叫我们悔改。 OK，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我觉得他这边用的用词原文是 necessary God given shame， 上帝赐给人必要的羞耻或耻辱感。如果我们没有处理这样子上必要上帝赐给我们的羞耻，就是没有悔改，没有感到羞耻，反而觉得可以 OK 啦，那没有问题啦，那我们自己就要悔改。OK， 那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谁帮我们念？ 然而，当我们触犯自己领受悔改的福音恩典时，我们不乏许多理由欢欣鼓舞。我们为那些悔改的信徒感恩，他们虽然能在与同性吸引的问题挣扎，却活出贞洁和圣徒的生命。这些弟兄姐妹可成为信心和忠实的勇气榜样。他们依靠福音与一切的圣徒追求基督，我们也为我们中泰中凭圣经真理和恩典服事各种类型在性方面与罪挣扎者的事工和教会感恩。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那能拯救和改变最卑劣罪人的福音，不论是年老弟兄或年少弟兄，税吏与法利赛人、局内人和边缘人。当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离弃罪恶，信靠上帝应许，唯独依靠基督称义、成圣和得永生时，我们就有份于万千个属灵福气。 Okay. Mm, 这段比较长，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So, 前面的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悔改是必要的，面对罪的时候你不能与罪共存，你不能与他和平相处，而且悔改你会悔改一定会有耻辱，这是对罪应该有正常的反应。如果你与罪你没有耻辱，你与他共存，那个是不正常的，那个是失去的。那接下来就是讨论说，但是我们领受悔改的福音恩典，这是信仰告白第十五章那边的，就是什么是悔改？悔改是恩典，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功劳。上帝赐予他定义要拯救的人悔改、相信，以至于得生。所以，当我们自己领受这悔改恩典，我们会有耻辱，一定会有，但是我们也有理由什么欢欣鼓舞 ，rejoicing。因为这个最终达到的结局就是以至于得生，也印证我们确实是蒙福，所有一切属灵福气的人。我们为那些悔改的信徒感恩，他们虽然仍在与同性恋的吸引的问题挣扎，但是他们却愿意什么？他们不会说我们就和平共存，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你们就是要接受我们，你们要认同我们，如果你们不认同我们就是没有爱心，你们就是不接纳。 No， 挣扎但是活出贞洁和顺服的生命。我们甚至可以补充，不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贞洁和顺服，但是他们依靠圣灵凭着信心要活出贞洁和顺服的生命。 OK， 你也可以在这里看，不是在这里，也不是说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啊，他们就是这样子，是正在活出顺服和贞洁的生命。这样子，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信心和忠实的勇气的榜样。勇气在这里出现。今天讲到也会提到 courageous, courage. Okay. 勇气从哪里来？基督和勇气从哪里来？Yeah, 保罗不是写信给提摩太，中文用的是刚强，一样的意思。我们领受不是一颗懦弱心，是刚强刚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人就是 No， yeah， 也许是，但是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必有一颗有勇气的心或者刚强的心。 So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们面对罪在挣扎，却试着依靠圣灵凭着信心活出贞洁和顺服生命，这也印证他们真的是属于基督的人，他们是领受了那真正的信心。你不可能只领受信心而不领受其他一切属灵的恩典或属灵的福气，因为蒙恩得救的人，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一切属灵福气，你不可能只领受一个属灵福气而没有其他属灵福气。他们依靠福音，以恒切的顺服追求基督。恒切在这里，long obedience， 恒切的顺服。OK， 持续的顺服。我们也为在我们宗派中，这是讲 PCA， 凭着圣心真理和恩典服事，各样类型在性方面与罪挣扎的事工和教会感恩。OK， 最重要的是，我们真正要感恩的是，因为福音，那个福音可以拯救最坏、最坏、最无望的罪人，最卑劣的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年少的弟兄、年老的弟兄，法利赛人也可以得救。你是局内人，你是边缘人，我们都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脱离罪恶。我们都信靠上帝的应许，唯独依靠基督称义，在上帝面前称义、成圣和得永生，我们就有份于万千个属灵福气。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教材的最后面有一个十二项声明的复习，我在想我们下个礼拜可以花一些时间。我本来希望今天大家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就是之前的复习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那也许我们用下个礼拜的时间。那下礼拜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下一个段落。下个段落它是用我们的信仰告白来更详细的解释阐述这些声明为什么是这样。Okay.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都没有 ,OK。先弄 OK 吗？ 可以。这个 这些内容是我们自己私下，我们不能够可以让一些弟兄。 哦，可以，我们这些都只要我们上完课以后，这些还有我们的录音都会公开吗？ 我的是说，我给其他教会的， 只要是公开，任何人任何教会都可以使用，对。我会说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公开的就先不要，因为我们也许有些要修或者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放在网络上，那个就是全部公开的。对，那这份文件我们是希望结束之后有一份完整的中文翻译，我们也可以就是公开放在那个网络上。好，那天龙你要不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这个议题，叫我们思想你的，思想我们是罪人，而我们也需要悔改，所以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可以羞耻你所赐的这样子的恩典，叫我们也用这样子的心去看待身旁仍在挣扎罪当中、同性罪当中基督徒的生命，也为他们祷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所以如果你下礼拜有之前的教材，就可以把它一起带了。